D100网台只是提供一个广播平台，供不同节目主持人主持节目。各主持人并非 D100 全职或兼职雇员，而所有网台节目其内容及立场与 D100 无关，敬请留意。此外，各主持透过其节目或其他渠道所涉及的商业活动亦与 D100 无关。 微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婆 Winnie。 Everywhere, tonight, 今日の 大家好，翻到嚟新嘅一季嘅美影空间，唔记得咗节目叫咩名啊？美影空间呢、這个节目系叫美影空间第十四季嘅第一集，今日有金子云师傅例牌噶啦。今日咧，金师傅咧就带咗本书嚟啦。呢本书出咗好耐噶啦，叫做《重案手记》啊。咁啊，系啊，金师傅 当年嘅作品 是你当差的时候遇到啲怪事而写出嚟嘅。 处理嗰啲案件啦，就一啲重案啦，有嗰啲死人啊，啲奇奇怪怪嘅案啦。不过呢本书出咗好耐噶啦，当年2010年嘅时间出噶啦。咁咧就里边有好多啲用易经啊，或者用风水嘅方法咧去参落去咧，然之后去分析一单案件咯，同埋有啲佛理啊，讲因果上嘅嘢咯。当年我因为咧就出书嘅时间咧，就印咗好多本，2000几本就卖，咁啊卖咗一半，后嚟就一路都冇理佢，剩翻几百本，然后放咗仓底度冇理。最近咧炒翻出嚟，哎呀，原来我仲有咁多本，有成几百本，心谂以出之物，不如我攞去捐咗去。我嚟做善事，就帮下我师父青海嗰边啲孤儿啦。反正而家差唔多就嚟到年尾啦。 嗯， 嗰个地方好冻嘅。 嗯， 每一年咧，啲小朋友或者当地好穷嘅人咧，佢都需要啲衣物啊，或者其他啲物资上嘅嘢。因为嗰条村真系好穷，国家列入咗为呢个贫穷村嘅啦，已经系。 嗯， 即系根本政府都冇乜点理佢哋，一年都话即系可能会一个月先俾一次啲物资，俾啲面粉佢哋。其他衫裤系咪好少有啊？咁变咗我谂下，不如将啲钱转化为可以帮到佢哋嘅少少嘅心意啦。但系钱一定唔多嘅，咁所以咧就希望将呢啲变成一个一种爱心传递出去咯。咁啊， 有佢亲笔签名，就系11月21日今日做节目嘅时候啦。咁咧我咧就买咗10本，就爱嚟送俾系唔好咁讲做善事啊，就捐俾青海嘅孤儿啦，咁呢10本咧，我就谂住咧就系送俾美影空间嘅听众嘅。咁如果听众觉得想自己做善事嘅话咧，就可以联络阿金师傅啊，金子云师，你 Facebook 系金子云系咪 啊？系啊 ，Facebook 可以揾到我嘅， 系啦， 金子云， 系啦， 打我名我查到我啲资料嘅，上边有我电话又成， 系啦，你就可以自己联络阿金师傅，或者你联络唔到嘅，或者嚟揾我啦。咁我啊，而家我手头上有10本。咁就会送俾听众嘅，咁啊当系啲青海小朋友嘅过年礼物啦， 过年礼物啦，系啊，少少买件衫啊咁样啦， 过年礼物啦， 系礼物啦。 如果下次你去青海，我有机会跟埋去， 可以啊，可以啊， 我想攞啲物资过去啊。 咁我哋其实成班师兄弟都会每年都会有啲呢啲行动会做，有啲喺国内住嗰啲咧，好多都会一年都会上去一次，带埋即系跟埋师傅啊去买啲物资。拿去直头去当地的啲庙宇啊，咁样俾啲小朋友。 我想咧带啲喺外国买啲特别啲嘅朱古力翻嚟请佢食啊，得意啊嘛！ 可以嘅，可以嘅。 即系虽然有即系重要嘅物资之余，又会带一啲特别啲嘅嘢俾佢哋， 系可以嘅。 即系可以去俾佢哋大开眼界，原来呢个世界喺第二个国家有啲咁嘅嘢嘅，等佢哋尝试下啲新嘅嘢嘛。 可以。 等佢哋眼。虽然不是什么一粒糖或一粒朱古力给他们开心一下， 但是呢个你有心理准备去那个行程是非常之艰苦的。去到当地未去当地，我们的行程要先去四川成都，飞成都，然后先坐车，坐车要熬10几个钟头，最少12个钟头的车程才去到当地的地方的庙宇。去当地庙宇还要坐坐啲车，可能仲要接驳车咧，然之后个几钟头先去到啲庙度嘅，好荒芜嘅，同埋咧你肯定要带定个坐垫，厚啲嘅坐垫先得，腰骨都断埋啊！坐车坐到好辛苦嘅，有心理准备 ，OK 啊，顶到。 如果有机会即系时间可以配合到嘅，可以行下， 可以去、啊、 去体验下， 系啊， 好嘅，绝对好。 咁今日啊，金师傅嚟到，咁啊，梗系同我哋讲下呢、这个你个。 行程啊！ 你啱啱去完 系啊， 东欧 早排就啱啱有啲时间空档咁啊，可以自己做下自己嘢啦。咁啊，跟住就趁而家自己身体就好啦，精神就好啦，咁有少少积蓄啦，咁啊去远啲嘅地方。啲老人家成日话啊，如果去旅行，梗系去远啲睇下啲 世界好多好多嘢我哋未見過嘅，去感受一下，大家唔同嘅國家、唔同嘅民風啊，唔同嘅大家嘅文化，可以大家可以學到好多嘢嘅，或者有啲體驗好多嘢嘅。咁我咧就去咗早排就上個月去咗東歐11日，去咗五個地方。 開心，其中一個景點就是布拉格，係咪？ 係啊，布拉格其實是一個很正的地方。布拉格，布拉格是捷克咯，捷克一個好即係好古舊嘅古城。咁裏邊咧就好多好吸引的地方，好似如果以我所知喺香港有很多啲明星拍戲咧，取景都係曾經喺布拉格取過景。好似話張智霖啊，好似唔知道有套唔知咩戲咧，都係喺呢個布拉格度咧取景。就有啲歌星，香港啲歌星啊，我聽翻啲導遊講話，喺嗰直頭喺布拉格嗰個廣場，舊城廣場咧，嗰度取景，即係拍呢個 MV 啲唱歌嗰啲背景。 係咪好多白鴿飛啊？ 白鴿啦，同埋個成個古城係有啲似比利時嗰個大型嘅商場入邊，乜嘢都有喎。歐洲即係中世嘅歐洲裏邊，好多啲古舊建築啊，同埋啲入邊啲設計咧係。即係都幾吸引，幾新鮮，對於我哋嚟講又幾新鮮。但係咧就最吸引係咩咧？就係佢哋喺個古城嗰度咧有一個天文鐘，哇！呢個天文鐘真係威水到不得了。 有幾威水啊？ 可以睇到咧呢、這個天文鐘佢入邊啲資料咧，原來知道咧，原來歐洲真係咧比我哋中國發達好早時間，即係中世紀嘅時間咧，十幾世紀、十四世紀已經好犀利。關乎天文上的東西已經是超越了很遠的。那我們看講一點個鐘樓歷史先，我們可以給一些相片，是的，這張就是實景的那個鐘樓，那個鐘樓這個天文鐘。那講一點歷史先，這個天文鐘就在古城那裡一個城樓，一個鐘樓來的。那它就建於1410年的，那它呢就那個特別的地方就是中間這個鐘就以地球就為中心一個設計，然後其他就牽涉到一個整個宇宙的星體行星這樣的這樣結構的。講回歷史，當時做這個鐘的人就是這個數學家和一個天文學家教授來的，叫做 Mikula， 這個是不是叫Mikula 是 Mikula， 是啊 ，Mikula。 Mikula， 咁佢咧喺當其時做完咗啲嘅鐘之後咧，因為佢係屬於皇家裏邊一個鐘錶匠嚟嘅，同皇帝當時國王做完啲嘅鐘之後咧，咁然之後啲嘅鐘其實世界獨一無二嘅。當時國王咧就使人，然之後咧就將佢刺盲咗隻眼，刺盲咗隻眼，然之後咧就將佢整死佢。喺臨死嘅時間咧，呢個鐘就被這個鐘錶匠摸過之後，就很奇怪喔。那這個鐘錶匠死了，那但是那個鐘呢很奇怪，之後跟著就停了， 不行 喔，好像跟著回個人一樣，人的生命沒有了，那個鐘都不行，原來鐘都有生命喔。奇怪到怎樣，那個鐘是停了100年， 100年 歷史裡面記載是停了100年，是沒有人能夠修復到它的，做不到那個讓它再走回。好奇怪，到100年之後啊，1552年啦，咁識天文鐘嘅好多好多專家後嚟咧，慢慢將呢個鐘修復好翻，跟住再加翻好多上天文上嘅嘢嘅理論上咧，然之後咧將佢整到而家好似呢個鐘咁樣咁犀利。中間裏邊咧個鐘有咩秘密？我當其時見佢喐動係好得意嘅，裏邊咧係代表咩嗱？有月亮，有太陽。同埋地球大家嗰個關係， 有12個小時， 12星座。嗱，我哋可以睇翻嗱，第一，首先個鐘嘅最外圍嗰個咧，佢係啲羅馬數字代表咧，嗰個鐘嗰個24個時辰啊。十二鐘頭佢分咗兩刻，變咗24小時，呢個係最外圍個圈嗰度嗰個。然之後咧，就喺我哋見到藍色個部分咧。即是在底色有蓝色的部分，它就代表是地平线的天空上，即是地球以外的天空位置。 咁下边啦，蓝色以内嘅嗰啲就系地平线以下嘅天空啦，以下的天空啦。如果系日头嘅时间，那个钟嗰个针咧，去到日头即系蓝色嘅部分咧，嗰度代表就系你喺日间嘅时间，就喺蓝天嘅部分嘅，就系、是、喺日头嚟嘅。如果夜晚咧？夜晚時間咧，那個鐘嗰個指針就指係下半部啦。我見到金色嗰個咧，嗰、那個同埋黑色嗰個就係屬於夜晚黑個部分嚟嘅。咁我見到那個金色個圈黐住側邊金色個圈嗰、那個有啲數字咧，嗰邊如果喺左手邊嚟睇咧，左手邊嗰個位置係代表咩咧？就係、是、代表啱啱日出嘅時間。如果指針指住即是而家我哋嘅八點鐘啦，譬如八點鐘嗰個位置，嗰、那個位置咧，嗰、那個就係、是、其實係日出，即係等於七八點嗰陣時日出、日出個時間。咁金金地色嗰度咧就係、是、黎明， 黎明， 黎明即係其實咧喺五點鐘啦，即係我哋而家實際時間指住係五點鐘、六點鐘，你咪見到佢啱啱金色同藍色嘅交界線嗰度咧，咁佢度顯示嗰度就係咧啱啱日出嘅時間就喺嗰度啦。在那個位置到日落呢右手邊這邊了日落了我們的時間就是四點鐘大約那個位置你看到 有金色邊還有些藍色的那個區間那裡呢、那就代表日落、日落的時間它有顯示到出來的然後到在那個鐘的最上部分有個圈的那些圈是會動動會走的會轉的咁上面我哋见有个指针系咪有个太阳嗰、那个位置有一个金色系最顶， 系一个太阳， 系咪一个太阳嘅？嗰、那个代表太阳行走喺几点钟？佢系喺十二星座喺边一个位置？嗱，十二星座我最外嗰圈咪有好多符号嘅？佢而家擲住咗嗰个咧，有两个圈嗰个其实系巨蟹座咯。 嗯， 顺时针落去嘅系咪有好似有罗马数字二嘅嗰个双子座咯？见唔见到啊？ 系。 跟住有两个，一个好似有个圆圈，好似有个牛角嘅咁个金牛座咯。再落好似有 V 字嘅就系白羊座啦。 嗯。 跟住咧就双鱼座啦。咁啊，水瓶座啦。跟住咧有一个摩羯座，同埋一个箭嘴嘅嗰个咧就系、是、射手座。跟住咧一个 M 字型嗰、那个 M 同埋一个 P 嗰个咧，嗰、那个天蝎座。咁样咯，咁其实咧佢一路行嘅时间中转咁咧，咁嗰个太阳嗰个位置咧，佢会越转动，好得意嘅。 嗯， 佢会去到唔同嘅星座嘅，唔同时间就喺唔同星座出现嘅。哇，呢、這个系咪真系显示到咧？佢成个天体系太阳喺黄，其实佢呢个叫黄道，嗰个轨迹嚟嘅，即系话喺几点钟？太阳好似而家咁样，而家上喺中午嘅十二点一点钟，咁咧个太阳咧就行到去巨蟹座嘅位置啦，喺个天空上边嘅位置，天空上边嗰个位置，呢、這个理论系喺几时出？系1400年 呢个科技 中世纪科技嗰阵时，我哋中国系咩啊？啱啱先系明朝嘅时间。如果再翻查翻我哋学历法上嘅嘢咧，我哋嘅天文学都系喺嗰段时间先至开始有。 但系明朝嗰阵时未有钟噶嘛？ 未有钟噶嘛？ 但系人哋已经 明朝嘅时间几时有钟咧？就系、是、咧，如果你睇翻历史就系咧，利玛窦，利玛窦当时嘅传教士，天主教罗马传教士，佢谂住想将呢、這个天主教咧传入中国，佢用咗好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接触到皇帝，当其时就系万历皇帝。万历皇帝是不信这些东西的， 不信这个外入传来的宗教的。但是呢这个利玛窦靠什么去能够亲近到皇帝，就是靠一个钟。靠这个钟，然后用一些很特别的，因为那时已经欧洲是很发达的嘛，这样东西。变成是很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一样玩意，然后先这样亲近到皇帝，然后才将天文这样东西传入中国。其实在利玛窦那个时间，刚刚就明朝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朱元璋啊那个年代就是什么刘伯温。刘伯温这么犀利，知道天文地理上的，其实在那段时间已经吸收了这些的知识了。所以这样，哇，这个是有一个大开眼界的，即是 知道歐洲在最發達的時間就是中世紀的時候，但是呢現在歐洲我們去看回呢，感覺到它其實都很窮。 在東歐是窮的， 是啊，東歐是真的幾窮， 還有治安是偏差的。 不是治安又沒有，因為我兩年前我去了西歐，西歐反而現在是差過東歐，東歐沒有那麼差，它是窮的，但是呢就很多的設施用來收錢，最討厭的一樣是什麼呢？去廁所要付錢。 咁其實你喺個， 但係歐洲西歐冇喎，啲發達國家大城市唔會收錢噶嘛。我好耐冇試過做呢樣，除咗翻大陸嗰以前，即係十年前啦，咁都有去廁所都要俾錢啦，俾 即係俾張紙巾你，跟住就收你唔知一蚊 嘅。入去就要唔俾紙巾，你都要收你錢啊。但係而家呢度咧，我去完東歐之後，哇，不要收錢去廁所。俾最少五毫子喎， 但系个个都系要俾， 个个要俾佢系咩咧？系冇公共厕所嘅，你就算借餐厅，餐厅都会有咩咧？有人守住咧，要收钱嘅。最得意系咩咧？系所有公共设施，譬如喺超市，佢有个洗手间设立，但系佢有个电闸嘅，要入钱去咧，佢先至你先入到去嘅。一蚊，哇！但系一对九个几啊，以前仲贵，而家九个即系有，我要俾九蚊养我督尿。好赤啊，大佬！ 咁啊，都系嘅。咁唉，冇办法啦。佢哋太穷嘅关系咧，同埋治安系，我啊觉得就比较差嘅。 嗯， 系咯。咁呢个系咪系你去呢个团嘅时候其中一个景点嚟？ 呢个景点，呢个我觉得系几即系几有特别嘅地方，同埋都几新鲜的一样嘢。 嗯。 可以跟啲聽眾分享一下啦。咁另外一個咧，我覺得都幾特別，有啲宗教意味好重嘅啦。我本身係信佛教，但係咧，你知道當地東歐都係信天主教啊，同埋啲基督教噶嘛。大部分係信天主教嘅。去到匈牙利咧，咁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幾特別嘅，就係天主教教堂嚟。呢個教堂真係好勁。种能量好劲， 你入到去觉得好劲。 一入去之刻，哇！ 咩劲法呢？ 嗰种能量系点样？入去入边参观嘅时间咧，嗰个教堂入边有一种压迫感，系我哋喺香港去一啲正神嘅庙、大嘅庙咧，佢好似有啲好强嘅力量系压住，但系唔系话好似啲负能量，即系针吉嗰啲，譬如啲唔干净嘅地方啊，你会有啲灵体嘅啲地方，你会有针吉嘅感觉。但佢唔係呢個咧，好似神有神道嘅地方，係入去就已經哇好強嘅、好強烈嘅呢種感覺嘅，壓住成個，即係我自己本身有啲咁嘅反應。咁聽翻呢度，原來嗰度嗰個匈牙利嗰個地方叫做咩？叫做布達佩斯。佢嗰度咧就有一個教堂叫做咧馬加集一世教堂。其實佢嗰度就其實一個叫聖母一個教堂嚟嘅。當時咧就。建喺可唔可以睇下啲相啊？呢、這个相就系个教堂咯。咁另外一张相就系佢喺出边影嘅咯。呢、這个入边吓，呢、這个喺出边影嘅。佢特别之处系咩呢？就系佢喺2015年咧就开始建成嘅，之后咧就到14世纪嘅时间先大兴草木去兴建再去重建佢嘅。咁佢咧喺中世纪嘅时间咧系属于第二大嘅教堂，佢有700几年历史噶啦。咁。佢點解咁出名？因為咧，當其時匈牙利國王咧，第二世嗰個國王就喺呢度加冕嘅，所以嗰陣時嗰個國王名就叫馬加集，所以就用咗呢個王國王嗰個名咧去命名呢、這個這個教堂嘅。咁之後咧，所有嘅歷代嘅匈牙利嘅國王咧，都喺度做加冕或者結婚咧，都喺度舉行嘅。到喺1541年啦，匈牙利咧就俾当其时嘅土耳其系伊斯兰教啊嘛，就占领咗。咁咧呢个布达佩斯呢个城市全部沦陷晒啦。咁呢个教堂咧，当其时咧就俾土耳其咧就占用咗，用嚟做清真教嘅教堂。 清真 清真寺变咗清真寺啊！当其时系 差好远，两个教唔同嘅教派。 因为佢已经占领咗你啦嘛，变咗清真寺嗰阵时，当其时后嚟咧，被統治咗嚇，匈牙利被土耳其統治到差唔多成100年，到1686年咧，土耳其呢個軍隊差唔多就嚟咧破敗嘅時間之前咧，咁咧根據記載咧，就佢哋土耳其軍隊就喺呢個教堂 度咧做呢个穆斯林嘅朝拜嘅时间，突然之间咧一埲墙，其中一埲墙冧咗，冧晒之后咧，跟住咧入边有一个圣母像喺入边露咗出嚟，埲墙冧晒咩都冇啊，但系有个圣母像走咗出嚟。当其时所有嗰啲穆斯林嘅教徒吓咗一跳，嗰啲当时系军队祈祷紧噶， 系 个个都鸡飞狗走，吓到傻咗。咁啱咁巧就喺同一日咧，呢、這个土耳其军就被打败，就赶走咗出去。咁当其时嘅匈牙利，当其时嘅人民觉得哇，呢、這个地方圣母显灵，有神迹， 都系 神迹显灵， 好似系。 然之后就呢、這个。地方的教堂才开始出名，后来说试过有一段时间是大火火烧、这个圣母像就完全没事没事安好没事。后来呢人就将这个圣母像就放在这个教堂出面行路之前入口，然后另外找些东西封住他们供奉的、我们那次去呢就怎样去呢，上去去到经过然后拜啦，那么当然礼貌性都要、拜下啦。跟住入去个教堂之后，哇！第一时间佢哋啱啱有人好似弹琴圣诗嗰啲琴喺度弹嘅，哇！入去哇，嗰种震撼嗰种力，成个压落嚟，我心谂哇，劲啊！呢、这个教堂原来咩劲咧？原来再问翻，原来佢入边放咗咩咧？放咗第一任国王嘅皇冠啊！皇气几劲啊，大佬，皇帝嘅皇冠喺度， 皇气好重啊！ 跟住再加埋咧，第三世嘅皇帝同埋佢夫人嘅。嘅陵墓，即系佢哋嘅棺材，喺其实教堂喺顾名思义喺外国嚟讲系教堂啫，其实系坟墓啫嘛，系安放好多啲，譬如教宗啊，或者啲啊主教啊，佢哋走咗之后都安放喺教堂下边噶嘛， 咪似法国巴黎嘅罗浮宫一样。 系咯，其实所有嘅教堂大部分都系咁样嘅。我哋去嗰阵时去啊梵蒂冈啊。去参观嗰阵时啊， 梵蒂冈都系 下边全部都系啲教主嗰啲坟墓嗰啲棺材喺晒下边噶。 系啊， 一个教堂佢能唔能够灵验咧，就睇你之前嗰啲主教生前佢修行有几高咯。 嗯， 如果佢譬如好多封咗圣之后咧，嗰啲更加灵验，所以呢个教堂系好灵验嘅。后来我谂下，听到人哋讲封圣咩嚟噶？封圣呢样嘢，我自己真系。 因为你不是那个教， 我 不是 教我 白马 就大佬，我真的不识噶嘛。咁后来咧，好听下咩咧，跟住自己做功课，即系上网收集资料。到最近咧，其实咧讲翻天主教咧，封圣咧，其实咧大家最都系人都知啦，德兰修女啦，大家最出名啦。德兰修女佢系个天主教徒，但系佢系印度裔噶嘛。 系，我见过佢嘅。 你见过佢啊？ 我 在香港啊。 我佢坐我飞机去菲律宾啊嘛。 啊。 呢、这个德兰修女我。即在其他节目曾经跟听众都分享过，因为我本身呢我由小到大呢、都是读佛教学校啦，也、都读过基督教学校，但是对于我自己偏向由小到大呢父母呢都是、拜神的人的嘛、其实我小时候就已经契了给观音，所以呢我 是偏向佛教、和道教那边多一点，但是我读基督教学校那些我全即我是个心系爱、你叫我读圣经，我读圣经嗰啲啦，即系唔系一个虔诚嘅教徒啦、但系直至到有一日，即系好似你咁啦，金师傅你系佛教徒啊嘛、但系当你去到个教堂嘅时候，你都感觉到嗰个教堂嘅威力啊嘛。但我咧就遇到阿德兰修女嘅时候，因为我系招呼佢，佢坐头等。咁、当其时佢一个好、善良嘅印度籍嘅老人家啦，咁啊佢系有人陪同佢上机嘅。 你知唔知系佢系？ 好得意，所有客走上，因为在那一年代呢坐头等的很少是唐人、大部分都是 外国人， 外国人多，印度人是甚少添。 系 咯，咁我就记得 几耐之前的事啊？ 哇，好， 佢七几年，九七，好似九几年、九七年走的喎，好耐之前噶啦， 好多年。我想嗰阵时系 十几年啊， 九三九四到啦， 嗯， 九三九四年到啦，咁。因为我看到咧，个个走相机嗰啲乘客咧、鬼佬咧、都走埋去同佢打招呼啊。咁、佢就会做一啲手势，好似祝福佢哋嘅手势啦。咁、我就开始好古怪，究竟你系边个嚟嘅咧？系、人都识佢咁嘅。跟住就一再睇下佢个里边啲资料咧，就系 Mother Teresa 德兰修女。咁跟住哇，德兰修女、啊，我觉得好震撼啦，好有善，有善就不得了。佢、咧。 因为我不想打搅人哋，即系我唔会同佢讲好多嘢。咁到后期，佢同我讲嘢，佢话飞机上边有冇啲果酱或者面包，可唔可以俾佢带走？佢话佢攞落去菲律宾俾啲孤儿食。 嗯， 呢样嘢我都 OK 啊，咁我梗系要问准我 阿头先， 阿头先啊，头俾佢，咁啊同佢包好佢，咁佢好得意，佢喺佢个自己个衫袋里边攞咗几个嗰啲咧圣母玛利亚像嗰啲嗰啲牌仔咧，佢就做咗一啲好似祝福嘅动作，咁然之后就送咗俾我，咁佢就掂住我头嘅，咁好得意，因为我都讲到明，我唔系佢哋嗰个教啲人，但系我感觉到有啲。电啊，由我头落到我身嗰度， 咁犀利！ 我实在觉得真系好犀利呢个德兰修女真系好神圣啊！佢真系好神圣。咁跟住， 好似就系通电一电电流落咗喺身体。 冇错，咁佢俾咗几个我，咁我觉得呢一样嘢系俾翻啲属信天主教嘅人，佢哋会当系圣物，当系一个宝，落喺我手上。我都会当是宝，但我就自己 keep 一个爱嚟，即系爱嚟做一个纪念。我就将其余嗰个啲牌就送咗俾我喺后边嗰啲菲律宾同事，因为我觉得呢啲牌对于佢哋嚟讲系更加重要过对我。咁我攞一个嚟留念啊，我嚟傍身啊咁样。你谂下，我从来冇试过咁多人接机，佢一开个机门，有十几个地勤人员塞住道门。一见到德兰修，唔系啊，地勤人员啊，个个跪晒喺地下喊，系啊， 即系好似叫教见到教宗一样噶咯， 冇错，佢哋好感动。咁嗰班机系即日来回，但系当其时我哋嗰班机回程嘅班机要 delay， 知唔知点解？因为好多人都知道德兰修女会喺菲律宾，有成万几万人围住机场，咁想搭飞机嘅人就入唔到去。咁你咪搞到交通挤塞咯，咁所以你谂下塞住咁多人，咁嗰班机 上 唔到机，要 delay 要等嗰班人上机。即系其实个场面系好震撼，即系一世难忘。系即系你话你服务过啲咩明星，你讲完就算，但系得闲收你，我系永世难忘噶咯。 系啦，哇，送个牌俾佢，话呢个几紧要嘅圣物啊。 系啊， 讲翻圣物咧，我上网抄好多功课做资料啊，就喺圣物，哇，原来系好劲嘅圣物啊，点样法啦？咁佢咧嗱，讲翻啦，就佢其实18岁已经开始喺印度度传教，跟住咧就同埋咧就去救呢啲贫穷嘅小朋友啊，无论系大人都好，总之有病嘅，当其时麻风病好犀利嘅，喺印度啊，传染病好紧要嘅，咁佢都会去帮啲病人去洗伤口又成嘅，咁咧起咗好多啲院啊，好似。有一个叫做仁爱的收容所，即是专门收容啲孤儿。佢差不多大半生时间啦，都 系 喺印度贡献佢噶啦。去到1997年，佢先至离世嘅，终年87岁。佢18岁就已经去印度啦嘛，差不多几耐时间，70年时间啊，差不多奉献咗一生。后嚟佢走咗之后咧，后嚟咧就被封圣。封城其實我以咩嚟嘅？原來喺天主教係一個好嚴謹一個體系，一個即係對一啲聖人裏邊咧，點樣去能夠去封佢聖，即係話佢有力量去令到幫到人，或者係顯有啲神蹟，先至係可以封聖嘅。原來咧封聖做啲聖人咧，係可以幫嗰啲教徒將佢嘅意念或者佢想請求嘅直接傳達俾基督。就是原来他有什么能力，他走了之后97年走了，有两次显现神迹的，就是怎样直头在第二年1998年，有个印度的一个妇人呢就患上了卵巢癌，个肿瘤很大个肿瘤，后来呢他呢就 去教堂呢就求德兰修女呢，跟住即希望可以帮他医，他呢去到教堂就见到德兰修女的相发了一道光射去他身体上，跟住咧，咁教堂有啲修女噶嘛，咁知道佢有病，咁一齐同佢祈祷。跟住咧，个修女就攞咗个德兰修女嗰个牌，就好似你当其时，德兰修女亲身俾你个嗰啲咁嘅牌，就俾咗呢个印度嗰个妇人。咁呢个妇人就放咗喺个腹部嗰度，佢自己有肿瘤嘅地方。过咗几个钟头之后咧，个肿瘤细咗，只头咧好奇怪，冇咗个肿瘤。 他觉得很神奇，跟住将呢个神迹话俾其他所有人听。 系 呢个系其中一个神迹显现，但系神迹系咪神迹咧？要经过教廷好多人去分析，然之后咧去确认系咪真系有其事出现，先至系能够系承认咯。 系 要经过教宗啊咁嗰啲确认嘅。当一个神迹出现嘅时间，佢哋咧就封呢一个生前嘅传教士好，修女都好啦，封佢叫做咩？叫真福。佢叫真福，一般咧就系要五年之后过身，五年之后先开始去行呢个系统嘅。但系咧，德兰修女就唔系啦，一年之后唔系佢系喺佢过世之后嘅两年就开始行呢个系统，系快咗好多。跟住一到第二个神迹出现咧，就喺2008年。2008年就有一个咧巴西籍嘅工程师，咁佢咧就确诊咗啦，脑部有癌症，有癌嘅肿瘤，有8个肿瘤。咁佢咧就喺当年咧就已经 book 咗时间，就准备去医院，但喺12月嘅时间咧就突然之间咧情况好危急，昏迷咗，咁啊送到去医院准备做手术嘅。咁佢啲老婆同埋屋啲亲人咧个个都同佢祈祷啦。好奇怪，入到去医院准备做手术时间，有啲嘅技术问题，因为要开脑啊嘛，技术问题咧未搞掂，将嗰个手术延迟咗少少。咁当其时啲家人嘅好紧张啦，跟住去当地所有医院都有教堂啊嘛，有细嘅教堂啊嘛。咁咧啲亲友同埋佢个太太咧就系喺个细嘅教堂度咧，跟住咧向住德兰修女嗰个像祈祷。祈祷之后咧，咁啊医生跟住过咗一段时间一两钟头，然之后翻去准备同佢做手术嘅时间咧，那个工程师突然间醒翻。即系医生觉得奇怪，点解会醒？本来昏迷咗啊嘛，有咩咁特别嘅嘢？后咧就再同佢检查脑部嗰啲全部嗰啲肿瘤咧冇晒。 哇！ 呢个变咗系第二个神迹啦。跟住咧，将呢个消息传翻去教廷，然之后咧由教廷所有啲人去审核过，然之后确定呢个系第二个神迹，所以咧教廷就将德兰修女咧就封圣，就变成一个圣人，即系话佢其实有神力噶啦。 嗯。 即系同基督咁想有呢个能力， 好犀利， 好犀利，所以 真系好犀利。 所以唔同宗教佢都有一啲好强，即系好强大嘅人啦， 嘅力量， 嘅力量啦，强大力量，同埋佢真系一个修行人啦，做咗好多大善事， 要 先至有咁嘅能力。 行正法，无论你边一个宗教，你要你自己有个神力。我觉得你修炼之余都要行正法。 系啊， 如果你唔系行，你行歪咗嘅话，我觉得呢样嘢系唔长久嘅咯。即系好似讲开你话，教堂突然间佢哋饿咗喺穆斯林，突然间冧咗有个圣母像 突然间显现出嚟啦嘛。 咁你知唔知喺纽西兰咧？我已经唔记得咗边一个教堂都系有个咁嘅圣母像咧。 系， 但系佢又唔系突然间冧出嚟嘅，嗰系教堂嚟嘅个圣母像。而曾经有人患咗末期癌症咧，喺嗰度求，跪低求个圣母像，希望佢即系放条生路啊，救佢咁样。佢当其时佢见到个圣母像。流眼泪，佢真系见到个圣母像流眼泪。咁翻到去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咧，佢嘅癌症咧 好翻 晒。咁喺佢哋附近啊，嗰啲人咧收到消息咧，知道咗原来呢个圣母像咧系咁犀利之后咧，个个都系求。咁啊，当然啦，唔系个个都得啦。咁可能呢啲真系睇你自己平时嘅造化啦。如果你一个坏，即系平时作奸犯科的突然间嚟求，可能圣母都未必帮你，就算啦，咩神佛都未必会帮你啦。咁可能佢哋平时做得好事多啊，系一个虔诚嘅教徒啊，求呢个圣母咧， 当然 好多病咧都俾呢、这个圣母咧救翻。 你正话所讲嘅，因为你亲身喺啊德兰修女接嗰样嘢啊嘛， 系 一个好有力量嘅人咧，佢发出一种系佢可以发出一种能量嘅， 系 好似电流咁讲，所以正话就系好强烈嘅，所以咧。修行很厉害的人他就有这种能力，他少少跟你即是等于我学物宗一个上司，他有修行的人他跟你加持，即是等于你正话那种感觉， 是 他这种电流直接打通你 的 真的很厉害， 他真的可以医病，其实我绝对相信可以咯， 是 哇，你电流落你身体上只好像激光帮你电， 很厉害，他是电着我额头， 我电一电而已， 电一电而已，你想 想他那种能量多厉害，那种 是电，佢嗰种能量电你电晕全身，咁嗰种感觉我净即时我话俾我啲同事听， 咁我同事咪借啲行埋去，又同佢倾两句偈， 又俾佢摸下个头， 又俾佢摸下头，喂，缘分嚟噶嘛，系咪啊？ 哇，好难得啊，真系， 系啊，好难得啊，系啊。 讲翻正神咁多，唉，咁啊喺网上面睇到阿翁小姐咧放咗一段关于佛教又有啲丑闻出嚟，唉，见到真系好唔开心。点丑闻？台湾咧最近咧又点样咧？有个好出名嘅明僧。廿几岁，好后生嘅， 出名嘅添啊，仲系 好出名啊！台湾系中华佛教青年会秘书长， 系 咁咧喺网上俾人将佢自拍嘅一段吸毒嘅影片啊，短片就系、是、跟住咧冇着衫裤搞性爱 party， 喂，唔系嘛？我兜和尚搞性爱 party 吸埋毒，哇，好恐怖！ 但系我觉得系咪傻咗咧？嗱，你本身你自己的身份诶，唔应该做啲嘢。做咩要拍片呢？ 嗱，呢样就所以咧就即系好奇怪，即系神推鬼拱嘅。你做呢啲吓破坏一个佛教，破坏宗教，宗教都会惩罚你啦，系咪？ 仲要摆上云端， 摆上自己嘅云端，唔知点样俾人攞到出嚟。 系 咁，佢咧喺网上睇到佢嗰个短片系咩咧？佢喺个酒店度冇着衫，已经喺咧 high 到已经去到唔知咩境界，跟住揸住一个好似瓶状喺度吸紧吹烟出嚟嘅。 嗯， 如果以我哋以前做警察嗰个经验，佢吸嗰个系已经冰嚟嘅， 嗯， 吸冰好 high 噶嘛， 嗯， 佢可以唔知去到边嘅境界啊嘛，可以谂幻想，叫自己去咩人，跟住咧成班啲唔着衫嘅和尚喺度， 嗯， 喺度性爱 party， 跟住中间咧，哇，好核突啊，真系， 即系咩都做匀晒，俾人咩 做匀晒，睇到晒，跟住咧最恐怖一样嘢系咩咧？就系佢事发咗之后，呢段短片系人。他自己本身是有一个庙，在个庙里、叫在台湾的叫同善寺，同善寺是不知道是不是主持是怎样的。那这件事发生之后，整个庙宇都知道，整个佛教界都知道，跟着他的庙里面有很多比丘尼，也都有比丘的，很多比丘尼当然 很伤心，哇，原来自己的师父是这样的人，那很多呢就想着想离开了。到后来呢，后来他自己这个事发这个、这个僧人呢，这个法师叫做开宏法师，他自己的师父呢就即刻来这间庙去安抚所有的比丘尼。这个师父呢就跟那些比丘尼说、做僧人都会有错的、你为什么不 给次机会你的师父呢？哇，我心想而家系做所有啲嘢系完全违背晒佛教，唔好讲佛教徒，呢个普通人一样嘢，你已经违背咗啦。你仲要佛教好多教义上，你破坏晒所有佛教教义，你点可以仲去容忍？ 咁其实你觉得佢师傅系咪都系呢种人咧？ 后嚟咧，网上就查啦，佢师傅其实系一个咩人咧？佢师傅其实已经喺佛教台湾佛教界系好出名，同埋咧系好似喺2013年嘅时间就皈依咗声闻法师。就跟了星云法师的林济宗，是他们的传系。原来这些人再抄他的资料，他这些师父原来就在未出家之前就是一个蛊惑仔，贩毒、啊、吸毒、啊、无恶不作，做了很多事。后来之后就洗心革面，然后出家才做和尚，一直去到现在是一间庙的主持。后来呢中间呢就说在一段时间台湾跟着有些知情人士爆出来说，从曾经试过起一个庙的时间呢，他这些师傅呢又因为一些钱银的数目不干净呢，被人施疑他呢就在中间呢掠水、但是没有证据，不了了之。后来呢很多人一路爆些衰的出来，就说这个师傅其实都是呢同流合污。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我们想着说可能为什么你出来撑他，因为佛教这些寺庙上很多利益的东西嘛，钱银上的东西，他可能就是利益集团其中一个，很多是 有拉能的，中间很多是有拉能，所以呢其实很恐怖了。现在原来发现到呢、佛教很多东西是毁灭紧，做紧毁灭自己的宗教一样的行为，跟释迦牟尼佛讲话咧，佛教将会系末法时代咧，我想就系不远噶啦。 系啊， 好快好快真係已經毀滅㗎就嚟。你冇人信你，你做出嘢破壞曬你佛教所有人，邊會信你真人啊？去廟捐錢都唔會去啦，拜神都唔會去拜啦，係咪先？你哋全部做啲嘢完全都咁離譜嘅，係咪先？ 所以我有時見到喺街上面咧，著住啲和尚嗰啲袈裟袍嗰啲人咧，拿住個兜話化緣嗰啲咧，以前咧都會諗下，即係捐錢俾佢哋，係咪苦僧行啊嘛，辛苦啊嘛。但係我又係曾經試過喺網上就睇見阿翁小姐一段喺英國啊，英國嘅街上邊嚇，咁佢又係有個著住袈裟袍嘅和尚，又係喺度化緣，周圍問攞錢。阿翁小姐係咁不斷追住佢，問佢有冇證。 係啊係啊，好似係。 咁個人咧就即係支唔要對講其他嘢，係咁追住佢，拍住佢，影住佢。 係啊係啊。 咁啊，猛係問佢質問佢。咁跟住佢就話：佢話誒，佢即係個人唔識答佢嘅，即係講國語嗰人。咁佢如果你冇證嘅話咧，你係快啲除咗條袍去，除咗件袍去。最後嗰人咧都肯擺好除咗件袍去。阿翁小姐就警告佢：如果你再俾我見到咧，我一定報警咁樣。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應該要耍警察嘅。如果唔係，你即係人哋化緣捐錢俾你係出於一份心，原來你係做其他嘢嘅，我覺得就唔應該。 其實咧，所以而家我見到好多佛門咧，好多有好多嗱，第一假和尚啦，假僧人啦，其實好多啲做啲嘢已經顛倒曬噶啦，已經係全部係斂財啦。嗱，第一樣大陸，大陸已經係已經不嬲，已經係俾人感覺已經做緊呢樣嘢啦。 係 以前嗰陣時去大陸去啲廟宇，哇！你一定要同佢幫佢買香咯，全部嗰啲就僧人自己。里面搞啲档嗰啲小摊位嘅俾你买，我最讨厌一次系咩？去广州嗰阵时，广州个唔知咩好出名，喺鹿茸子，哇！我真系见到嬲到爆，真系嗰啲咧，全部啲和尚咧就喺度咧，每个人咧都有个位置，有啲系咩烧香啊，总之系有啲就捐钱簿啊，总之每一个咧和尚就帮你去办事嘅，登记嘅，佢全部都唔系做嘢，发觉望一望佢样，亦都唔系似做嘢人，好似咧。又做過自己私人嘢，又睇手機啊，即係唔係一個好虔誠嘅僧人咁，全部都好似咧，好似做緊生意咁樣嘅。哦，譬如啲善信嚟，哦，譬如有好多佢係好多咩係，譬如捐瓦片啊，啲廟宇重建啊，咁佢會有多，譬如捐瓦片，你啲善信捐錢嘅，佢同你登記嘅，咁佢又會有啲和尚喺度就做呢啲嘢嘅。咁嗰班又好似咧，都好似唔係做嘢人嚟，我發覺一望落你睇到噶嘛，係咪啲動作啊、行為啊，望得到噶嘛？嗰次我覺得哇，全個廟宇都咁樣嘅，每一個部分呢啲嗰啲僧人，有啲走埋一堆又講嘢，有啲係即係嘻呀嬉皮笑臉咁樣，唔係一個好似修行地方。我發覺咦，哇，原來大陸好多地方都係咁樣。 但係呢個只係出名。 出名喎、後嚟好啦，其實台灣俾我哋嘅感覺咧，台灣其實係同大陸嚟講係。是那個層次高很多，即是講佛教或者它的清淨或者修行啊，正軌 的佛廟是比較多的。即是這些是五三五四是少數的。但是現在這一單東西爆出來呢，那就真的影響很大。連台灣都開始淪陷，我叫做佛教淪陷，是大件事的。真 的你想想在台灣這麼德高望重的人，就是出家人都是这样。 哇，大佬聖雲法師你在台灣多有地位啊。 是 吧，人家真的修行的。但你這個人 是他的弟子，然後再做出這樣的事，哇，影響大，心願，所以就。 好了，我們休息一會兒，轉頭看看金師傅還有什麼跟我們分享。 魅影空间，主持靓女神堂 Winnie。 ても噛み締められないのはああ憎いもんだわ。本当知りたいだけなのに 到嚟第二节啦，头先我哋咧唔记得讲呢本书咧几多钱啊？$80啊嘛， 系啊，系真系$80。 系啦，你啊金师傅会寄俾佢哋嘅。 啊，如果佢需要我寄咧，咁我会可以寄俾你啦。咁你可以啊，连埋邮费啦。如果香港区嚟讲，邮费嘅大约 顺丰$22，因为系基本噶啦。 唔系、哦，咁我咧自己买一个。啊，嗰啲咩雞皮紙袋啦，跟住去郵局寄咯。咁我已經寄咗好多本噶啦。 幾錢啊？ 13寄咧，即係大約14蚊。 喺邊度寄啊？ 郵局咯。 郵局仲平過順豐啊？ 順豐好貴嘅，知唔知啊？順豐啊，我試過話叫佢寄本港$50啊，問佢 寄咩啊你？ 讀書咯。我上次就自己親身去順豐 啊，寄幾多本啊？ 一本咯。 嚇！ 佢話所有嘢而家仲要電腦化。 是啊，好烦嘅， 好鬼繁复，跟住咧仲需要去邮局寄，跟住我话几多钱啊？本港寄$50，哦唔使啦，唔该晒啦，走咗去。 $13啊？ $14啊？$13.7、$13.8咁上下咯。 系咯， 即系$14啫嘛。即系我嘥少时间咁啊，帮你寄。 咁如果入$100俾你，连埋邮费， 冇问题噶。咁其实啲我嚟做善事嘅，你可以多又得，咁啊少嘅冇少。 想捐多啲，捐多啲冇问题咯。或者你你同阿金师傅讲我想捐$300攞三本书， 系啊，攞几本书 系啦，你讲就得噶啦。我譬如我想捐$500，但我想攞一本书又得， 冇错，攞多几本都得， 攞多几本都得， 系啦， 系啦，咁啊一清二楚， 系多谢晒先， 系啦，青海小朋友啊嘛， 青海小朋友冇错， 佢哋有冇书读噶？ 在廟度讀咯，而家 哦， 喺廟度教佢哋咯。喺有啲係窮到冇地方住，又住喺廟度咯。廟供養佢哋咯。而家我哋師傅收養咗70多個孤兒喺廟度供養佢哋。 你師傅真係犀利。 我而家我哋班師弟全部係夾粉啊供養緊呢班孤兒咯，每月俾錢佢哋。 師傅犀利， 係啊，好有心。 就係每年又係上山採蟲草， 係啦，就嗰個咯， 嗰個係咪啊？ 咪我同你講過一個好嘅趣事，就話。你记唔记得啊？去参加婚宴，睇到个烧猪嗰度嗰单，记唔记得？ 你有讲过咩？ 冇讲过咩？ 嗱，我话失忆嘅，你讲多次俾我听。 讲多次。 系，因为我 嗱，我哋师傅咧， 我唔记得晒啲嘢噶啦。 我师傅咧，今日每一年都会去深圳啊、做法事啊，做放生嘅，好多时候会嘅。咁咧，去到咧就有好多啲师兄弟招呼佢嘅，有啲师兄弟会招呼佢喺屋企住嘅。咁试过有一次咧，咁佢去到嗰个师兄嗰度咧住啦。咁啱嗰日咧，就個師兄就出邊要去有婚宴啊，朋友結婚啊，請飲啊，喺深圳。跟住就擺低師傅又唔好，咁佢想帶埋師傅去見識一下。好啦，咁帶師傅去到酒樓度，咁啊俾個位坐啦。咁知道師傅食齋啊，另外咧就安排啲齋餸俾佢同一圍。但係 除了齋送之外，佢本身酒席嗰啲餸都會上噶嘛，照跟住上噶嘛。咁好啦，第一道菜係咩呢？第一道菜梗係魚珠噶啦，即係全體噶嘛。好啦， 閃曬燈 咁啊，攞嚟跟住咧，即刻閃曬燈，仲一攞嚟嘅時間咧，個師傅即刻喺度喊，跟住側邊徒弟問師傅：師傅你做咩喊啊？佢話：只豬俾你劏已經好殘忍啦，你仲要篤埋隻眼，仲要整兩隻眼睛喺度咁樣，喊到收唔到聲啊！即係走啊！你諗下，即係一個出家人，即係你諗下，哦，去到即係嗰啲悲心咧， 你都想喊喎、啊！你屌， 即係咁樣咧，咁樣，哇！原來咁樣真係咁樣會咁樣嘅，等等先， 你唞下先啊！唔好讲乳猪传， 所以咧好讲乳猪传咁就，所以咁咪嗰个故事咁嗰啲嘢。 系啊，所以我其实佢，我其实听到咧都好心悒，佢带佢去饮系见识一下。 即系原来你谂到原来即系嗰个出家人个心就咁样嘅，哦咁先真系原来即系嗰个悲心系咁样嘅。 同埋你谂下去饮，其实系我哋平时好多人啲咩喜宴啊、结婚啊， 正常啫嘛， 好正常啊。 香港一定第一道菜啦。 但 系 对于师傅， 点会谂呢样嘢？ 对于师傅去参加一个饮宴，系一啲好特别嘅嘢。你谂下佢哋嗰种辛苦系几咁贫困？ 系啊， 系你谂下，即系我哋今时今日有机会生活喺呢个咁嘅咁繁华嘅城市里边咧，应该即系咩都有啊。其实应该要好感恩同埋好即系好珍惜自己现时拥有嘅一切咯。 所以系啦，即系真系修行人咧，嗰种睇法，即系对生命嗰种睇法系唔同嘅。 系啊，所以咧，每一年啊，即系冬虫草，我永远支持嘅。 我都要等阿师傅佢哋嗰家人，即系要采到好多啊，咁之后先通常都会，你知都先至会发消息出嚟，睇下有冇人帮手咯。 系啊，因为佢哋靠一样嘢系维生噶嘛，系咪先？ 可能会贵少少啦，但系都系攞翻俾佢哋嘅。 其实我觉得唔系、啊，我觉得起码你知道自己手头上买咗嘅嘢系啲乜嘢嚟。 喂，唔系、啊，即系我比较过市面嗰啲，可能市面嘅乜记嗰啲咧。佢可能會便宜一點，但是呢我們吃下去的那些是香很多 的。而且我吃過裡面是有一條竹仔將冬蟲草砌在一起的、啊、是啊， 是外面買的那些， 是啊，就是乜記乜記那些咯、啊、那起碼我不理品質啦、啊、我也都相信不會騙人的，但起碼我知道 質量方面啦、 啊、我都沒有想過質量，我是相信我是自己，我又可以拿回一些東西，又可以從中幫人、 嗯、 是不是， 沒錯， 即大家交換的、嗯、那我覺得哇大佬你那幾千元可能是別人可能吃幾個月的了， 是啊 是 啊 是啊，幫得多少就得多少， 沒錯、 嗯、 好 繼續啊， 好今次呢、嗯、我又想說什麼呢，因為最近在網上面又看到一個特輯，而啲特輯咧就係由一啲加拿大嘅導演，外國人喎、 嗯， 就拍一個咧個特輯，就係講咩咧？就係講蓮花生大事。而呢個特輯咧，直頭喺加拿大一個電影節裏邊咧攞咗大獎。我心諗咦咁犀利，外國人拍咦拍佛教嗰啲宗教嘢又攞到獎，我梗係好好奇啦，點樣攞到獎？跟住我睇曬成套，哇！裏邊係真係好震撼嘅，係咩咧？就係首先係將蓮花生大士，講蓮花生大士，佢嘅出身地方、修行地方、邊啲地方、正地方，全部去翻當地去拍。 嗯， 跟住咧有啲修行人、高僧、喇嘛跟住一齊去講解中間嘅過程，跟住仲請咗一班專家，成班專家係咩？係啲咩量子力啊、啲科學家、博士、教授。去對每一樣嘢去大家進行分析，呢、這個分析點分析？係用科學角度、全科學角度去演繹、去分析宗教係一樣點樣神秘嘅嘢。佢係啊講呢個密宗， 嗯， 咁咒語呢樣嘢係點樣神秘咧？哇，好有興趣，梗係當然係咪先？ 嗯、 我跟住去睇，跟住咧我睇翻佢哋呢班人咧。里面就首先讲一样系咩？讲个空间感先。佢原来咧宗教里边咧，其实牵涉到讲嘅嘢系一个层面，就系个空间层面。一个空间层面咧，科学家讲呢度咧，佢揾咗好多科学家咧，啊啲教授嘅就系讲空间其实咧就系由好多唔同嘅维度所组织而成嘅。以前霍金你知啦，科学家啦，曾经都发表过一个文章，就讲量子力的多元宇宙论， 其實都要講咩叫多維維度空間。你講大家聽過，簡單講咩一度空間啊、二度空間啊、三度空間、四度空間，係其實講緊呢樣嘢。 嗯， 一度空間同二度空間就係講咩？講平線，即係水平線上邊平面上見到嘅嘢。 嗯， 就好似我哋啲猛藝啊嗰啲睇睇直面直嘅嘢啫，佢冇立體嘅，平面直面嘅。人類咧所生存嘅空間是立體的， 嗯， 這是三度空間。那每一個維度空間，你高一個層次就可以通直接通達下一個層次，即是等於我們現在在第三度空間看到的猛藝在哪裡走，嗯，哦，由這裡走到這裡，哦，你兩個小時之後這一堆猛藝再去到這個位置，我維度空間看到它嘛。 是 再高一個層次就叫四度空間。四度空間通常是什麼？是一些靈體啦，或者菩薩，我們不知道的可能有另外一些生物或者靈界上的東西，就是四度空間。但四度空間是什麼？是多層的立體， 嗯， 不是一個立體，立體中的立體，立體中的很多個不同的立體而組成的。這些科學家就是這樣說，維度空間就是這樣相交織而成。修行人他們如果是有成就的修行人，他們可以在跟不同的空間的靈界溝通。科學家說不同空間可以跟他溝通，他們有能力去穿越這些的空間， 嗯， 譬如為什麼有修行人他可以穿越跟上面跟靈界聊天，或者跟一些，知道靈界發生什麼事， 嗯， 未來的事發生什麼事，好像你之前有些，接觸的人都是說，跨越空間性的，他們是有一些能量的，在特定性，除非他們有這些頻率。在科學角度說，就是說當一些發射出一些特定性的頻率，很穩定性，譬如我們念咒語，特定性一種音頻， 嗯， 它呢就可以跨過的維度空間，不同的空間可以穿越的， 嗯， 亦都是可以穿越了之後，然後跟其他的靈體呢它可以溝通的， 嗯， 它靠什麼？靠這個，頻率。另外就是說它研究到呢，就是密宗的咒語為什麼會有這麼神秘的能量，就是說它們用第一樣是用意識去控制你的意念，即是讲意念。第一样讲意念， 嗯， 第二就是负能量，可以将负能量的环境然后转化成正能量， 嗯， 负能量的环境转化成正能量。负能量通常一些是一些不好的东西，或者一些是一些令到自己会是我们如果中国人说譬如行衰运啊，或者倒霉，突然间呢排你会病啊，面青青，突然间本来冇事，已经变黑晒。最直接系咩咧？我哋去参加完丧礼，掂到丧事人，你成个面色会变嘅。我哋最明显嘅就是，譬如屋企有人过身，你块面系一种负能量嘅嘢嘅，完全系灰灰黑黑嘅，自己但系睇唔到嘅。或者你去做完去参加完呢啲咁嘅丧礼嘅时候咧，你要身体会带住啲负能量嘅嘢嘅。咁咧，咒語嗰個神秘之處咧，科學家其實佢解釋係咩咧？就話佢能夠創造一個好似激光速咒語，其實係一種能量，佢能夠將聲音佢連貫性個頻率， 嗯， 頻率就好似個電波咁，然之後佢聚集埋一齊，就形成咗一個激光速。激光係好犀利噶嘛？你知啦，激光佢，嗯，變成一個激光速。个频都变成一个激光速，然之后咧，将佢发射出去，系互将佢发射出去嘅时间咧，互相反射，然之后造成一个好巨大一个强嘅力量嘅激光速，然之后射出去。咁呢个能力，然之后就可以穿过咗呢个维度啦。个专家就系话呢个就系量子力。点解要研究密宗个咒语，唔研究其他显宗，唔研究其他嘅嘢咧？原來呢，因為密宗所念咒語，佢同顯宗係唔同。譬如顯宗通常，譬如我哋念經嘅，通常譬如念菩薩名，嗬，南無地藏王菩薩，南無地藏王菩薩，或者係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南無觀世音菩薩。但係佢冇嘅起伏， 嗯， 嗰個層次冇個音頻。但係咧，密宗咧，佢好講係咩咧？人體裏邊要七個輪，用音調去打通你嘅脈，所以佢要分開有三個音調，呢個。 当我嗡嗰时咧，人会震动，个头会震嘅。哇！你呢度后个轮会震嘅，轰 个腹 系啦，去下边腹丹田呢度变咗，将你成个人嗰七个轮里边系用嗡啊轰，嗡啊轰，嗡系咪有震音？ 系 咁呢个系一个频率原因，所以佢研究物中就系个原因就喺呢度啦。个频率原来系咧系一种能量嚟嘅，仲有一样要加埋咩咧？专家发现来。发愿啊，愿力啊，即系当我哋要有一样嘢求，即系譬如平常我哋拜神，即系话我哋有啲咩求啊，其实嗰种其实就叫愿力啦。我哋发咗个愿力，其实是一种意念嚟嘅。意念，当你好强嘅意念，你变成咗一种专注嘅能量，即系等于我施法，譬如讲法术嘅道家一样嘅，哦，嗰种意念，哦，我要将呢个法输咗喺呢个符度。其实意念个理论都一样噶。咁佢密宗就将我意念加埋个咒语，形成一种能量。因为意念咧喺事物上会从佢产生个共振作用嘅。意念点为之共振作用？即系等于我哋玩音乐，咪要调音嘅。譬如琴钢琴弹，譬如我哆，跟住到第二个音咧，我哋调到去第二个音，佢一齐去震嘅。譬如我以前细个嗰时玩吉他咧，要调音嘅时候，第一个弦揿落去。当你调音调到咧，跟住弹咧，第二个弦会响嘅，震嘅，你有呢个经验啦，系咪？音乐就系咁啊。咁佢嘅共振就话，当你嘅愿力同埋嗰个频率调校到同第二个空间嗰个频率一样，能够穿插到去时间咧，咁你就能够沟通啊。嗰个叫共振啊。就同调音器一样，所以咧嗰个力量就可以穿过到，就系研究物宗呢样嘢。仲有一样最关键性就是话将成个负能量的嘢变成正能量。物中有一个最大一个人一个角色就是咩？佢空行母。空行母其实啲人问：咦咩嚟噶？女人嚟噶？原来其实系代表一个智慧同埋慈悲，系一个女神。佢点解咁犀利？佢其实咧就喺莲花生大士啊，佢系帮莲花生大士做一个灌顶。同埋咧，傳授一啲法俾佢，係傳咩？係降魔法。降魔法其實咧，原來就係將負能量嘅嘢、唔好嘢轉化成正能量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嚟嘅。所以佛教裏邊普通嘅顯宗係冇降魔法，只有密宗有降魔法。我哋睇譬如呢、這個。睇翻呢個以前印度教嗰啲咧，佢叫咩？叫做婆羅門教啊。佢都有好多啲魔嘅法噶嘛，好多啲邪門嘅法噶嘛。咁你點樣去降服？好似呢一類嘅好多我哋叫外道嘅嘢咧，你又要靠降魔法先可以能夠可以降服到嘅。蓮花生大士喺學法嘅過程咧，就係、俾空行母咧就帮佢灌顶一个咧降魔嘅法，然之后教佢喺啲狮驼林啊，即系喺坟场度修行啊。坟场最多负能量啊嘛，因为啲人死咗之后咧，佢全部系带负能量嘅。咁佢点样能够将呢个气场变成正能量？你就喺呢度中间修法啦。你降服到呢一啲负能量嘅嘢，咁然之后你变成正能量咧，其实就系一种能力嘅转变。负能量系咩咧？其实就系咧，专家讲就话。佢好似啲輻射嗰啲殘留餘物啊， 即係土屙， 唔好環境嘅。咁佢譬如而家我呢個地方有曬輻射而感染到係負能量嘅嘢，咁你人身體全部感染曬噶嘛，每樣物件都有啊。 輻射定輻射？ 輻射啊，日本好似啊核試。核 哦 輻射， 我以為輻射土屙， 唔係土屙，唔係嗰只， 係輻射。 核輻射嗰啲， 嗯。 能量嘅嘢，譬如佢爆发咗个核电厂爆炸咗，佢啲辐射咪污染到全部所有食物啊、地方啊，所有啲受污染啊嘛。但系佢唔会洗唔到，洗唔干净啊嘛。 洗唔到，洗个海嗰度，永远。所以啲人话唔好食咁多鱼生嘅咁啊。 负能量嗰个其实就系同呢样嘢一模一样。 嗯， 只不过我哋肉眼睇唔到负能量，即系譬如我去过参加啲丧礼嘅时候，佢啲负能量嗰啲负离子就。黐晒喺我哋人嘅身体里边，传咗入去，所以我哋睇唔到变色嘅自己。 唔怪得知 啲人话你行衰运嘅时候，千祈唔好去民丧同埋医院探病。如果唔系咧，就会衰上加衰。 医院咪系负能量最多嘅地方咯，死人多啊嘛，全部负面殡仪馆啊，嗰啲其实就系等于我哋辐射好强嘅地方，负能量嘅地方，去到咪感染到咯。 哦， 你黐住咗就系，我睇完佢讲呢样，完全就明白晒，原来真系有呢样嘢。咁咧，所以咧，空行母传授咗啲降魔法物宗嗰个能力，同埋佢嗰个降魔能力， 嗯， 就不得了啦。中间佢咧就教咗好多样嘢，同埋呢个咧中间有个好对佛教个好冲击，其实咩啊？有一段时间咧喺印度咧，菩提迦耶就系佛祖成佛得道嘅地方啊嘛，系圣地嚟噶嘛。是佛教圣地的嘛。那有段时间呢，当年呢就在菩提迦耶呢，500个外道就跟正式的佛教徒要辩论佛教的经典经义。那很多邪道，我们叫外道，那些人呢是识邪术的，迷幻术，还有呢有神通能力的，可以变成一些恶咒语呢，去令到你呢就是扰乱你思想的。 嗯， 咁好多正途嘅佛教徒，佢冇呢种能力，所以咧喺辩论嘅时间，全部输晒俾啲外道，差唔多系破灭晒个佛教啦。喺当其时咧，全部佛教徒输晒，但系咧冇嘢可以做，唯独是点样？全部大家一齐去求莲花生大士。嗰阵时咧就用呢个莲师七句啊，叫做莲师七句祈祷文，然之后咧就求莲花生大士嚟帮佢哋，求咗差唔多3日3夜，然之后咧，莲花生大士收到呢个信息，然之后咧，亲身去到菩提迦耶，就同呢班外道咧就辩论。喺菩提迦耶嘅时间咧，呢班外道咧就开始用神通啦，用啲恶咒咧想搞佢，想吓退莲花生大士。莲花生大士因为已经受咗呢个空行母已经好多灌顶降魔法灌顶。当其时他跟着自己演化成变化了一个呢，他们叫做孤老僧级扎卓一个化身，是呢因为莲花生大士有8个化身，可以他这个变成一个狮子的头，狮子我这个叫威猛狮子敲，一个愤怒伤， 是 很恐怖的愤怒伤，然后呢将所有这些外道的东西击败了，挽回佛教，所以还有降服了这班外道去信他们。所以莲花生大士就在这个时间就可以将负能量的环境转成一个正能量的环境， 就是不好的东西变成好的东西， 好的东西就是他有这些能力。 嗯， 另外一样就是什么呢？讲到莲花生大士他正悟的地方，他这个带去到摄影队去埋这个印度和尼泊尔交界的时间，那个山洞就是莲花生大士他修行的地方。话当年莲花生大士去到呢个地方修行咧，佢知道咧当地人话咧呢个地方3年都冇落雨，唔落雨，跟住咧佢喺山洞度修行嘅时间参禅，听睇到原来呢个地方咧俾一啲龙族啊，龙族系啲咩咧？系啲蛇嘅身体嘅人嘅头， 嗯， 龙嘅头，佢可以叫龙族。龙族咧令到呢个地方冇落雨，因为咧人类做咗好多嘢破坏咗呢个地区，所以佢惩罚人类。不给予他们3年没落雨，变得干旱。后来呢，后来莲花生大士在这个地方禅定的时间呢，有很多蛇出现了，在山洞想去搞他，袭击他。当时呢，莲花生大士即刻用另外一个降魔法，找另外一个降魔的神出来呢，去降他们，化身为一个普巴金刚。普巴金刚是什么？一个三个头，一个蓝色的就是大势至菩萨，然后呢白色面和红色面，白色面就是大威德金刚，然后红色面就是马头明王，跟着就有4只手揸着不同的金刚柱，跟着脚踩着一个女鬼的胸，男鬼的背脊，啲翼咧全部系好似刺咁样，佢系个好凶猛嘅相，所以啲妖怪见到都惊嘅。佢呢个系降魔，系最另外一个最大威力嘅一个菩萨嚟嘅。咁佢咧变化成呢一个 普巴金刚，跟住将所有啲龙族降服晒，即刻冇事啦。咁样就，所以咧，佢话中密宗喺个影片讲话密宗咧，到有一个莲花生就是有一个记载，有受记就话咧，末法时代咧就会出现啲咩咧？就会出现成个社会受破坏，世界会出现啲扭曲、贪婪嘅嘢、愤怒。很多不必要的东西变成一个战争，环境受到破坏，社会世界秩序大乱，一切的东西都会崩溃，那时是差不多去世界末日的了，世界差不多毁灭。后来莲花生大师他预期到未来世界会是末法时代，佛法会被毁灭的，所以他呢就将所有那一些的有用的经典咒语修行的仪轨变成一个服状法，都听过服状啦。服状法点嚟？就因为佢要将呢啲嘅最秘密嘅经典，当末法时代嚟嘅时间，佛法被破坏嘅，佢将呢啲经典收埋喺虚空度， 全部收晒， 收晒喺啲好高嘅山嘅山洞啊、湖泊度啊，要系用有法力嘅人先可以打开佢，收晒虚空度。我哋叫服藏、服藏法，藏晒喺呢啲地方度嘅。将来咧就系、是、等末法时代出现嘅时间，佢有二十五个弟子就会去帮佢将呢啲咁嘅法咧攞翻出嚟，去帮翻呢个世界。而所有收藏呢啲咁嘅地方咧，将来咧即系会讲啊，手记里边讲就话咧。将来哪一些人会能够拿出这一些服藏法的人的名字已经有在这里了，用什么法，他举了什么缘分，然后拿在什么时间 拿出的，已经 在这个受记在服藏法已经列在里面了，分别藏了在十三个不同，他们叫做苦穴地方，就是说现在可以知道，原来中间原来那个秘密是怎样，还有用一个科学方法去演绎，我觉得 很精彩，即如果 你喜欢看这些东西，那里很精彩。 而且其实在哪里再可以看到？ 现在在网上还有的， 网上还有的， 网友还有一条link，如果你有的，你想我订给你看， 好 正的，这个 好 好。那讲回少少鬼故，不是鬼故，我的经历，最近撞回一个朋友，他很喜欢钓鱼，跟住傾開，喂，有冇啲咩釣魚？有啲咩奇怪嘢發生啊？佢話：，我就少見，不過最近有個朋友聽到佢咧，有啲奇奇怪怪嘅嘢。釣魚 friend 嚟嘅，我話點樣咩奇怪事啊？咁我聽佢講，佢話咧，佢朋友住喺長洲， 其實咧釣魚咧，尤其是釣夜魚嗰啲，好多時都聽到啲人咧釣夜魚嘅時候遇到啲古怪嘢。 係啊，咁佢話呢個 friend 咧就試過咧，喺好多岸邊，尤其是長洲岸邊咧，就咧。钓紧鱼嘅时间咧，撞到好多咧，着一啲唔同朝代嘅衫裤人，清朝又有啊，明初又有啊，啲人咧坐喺岸边度 钓鱼啊， 唔系啊， 斋坐 啊， 都好恐怖啊！ 佢到黄昏嘅时间咧，佢钓到条鱼咧，佢通常钓中意一个人钓噶嘛， 静啊嘛， 静冇人骚扰佢，中意一个人钓，钓到咁上去嗰啲时间咧，就会撞到啲嘢，佢话好多时都撞到嘅， 好多时添， 好多次撞到。咁佢咧就有个最深刻的经历，就系佢本身住长洲嗰啲嘅 friend， 咁咧就一条栏未结婚嘅，即系马路一个咁啊单身仔咁啊，佢又中意啲静嘅地方，又中意近海。后嚟咧佢租咗一个喺长洲要搭船过去一个岛啊，佢话嗰个唔知叫咗咩叫做唔好讲全名，叫乜壁村啦、啊，叫咩壁村啦、 啊。壁村 啊咩壁村啦、啊，咁咧嗰个地方咧就好少，系一个小岛嚟嘅。得十几栋嘅楼嘅啫，系以前三四十年前咧，和王咧就，哎呀，讲咗少少。 和王做咩？ 啊，和王起嘅， 系 啊，总之系嗰度啦。跟住咧租好平， 而家平定当年， 当时都其实系旧年嘅事嘅。佢话呢个朋友旧年租嘅啫，佢好平租，一个人住差唔多四五百尺，佢话唔过五千蚊，唔知系三千零蚊。 是不是要行好耐先去码头嗰啲啊？ 喺码头要转船嘅嗰啲， 即系去到长洲仲要转船， 系啦，仲要再转船，唔知成半个钟定二十分钟先去到嘅。 哇，好贵喎呢租， 系啊， 我嫌贵喎，咁唔方便。 你而家出边做个劏房，大佬 一個一百尺都要四五千元啦。 呢啲咧退休， 但他有自由，即係佢住慣喺長洲。 喺退休住啊，差唔多。 退休人住啊，差唔多，但係佢中意住呢啲咁，冇辦法啦。後生仔係咪先？ 後生仔添啊！ 三十零歲咯，未結婚，三十度問嗰啲咯，後生仔先，好後生啦。 都好後生。 好啦，咁佢咧就租嗰個地方住，跟住咧。那裡的通訊設施差一點、 嗯、 你知道荒島沒有 WiFi， 收不到 WiFi 經常收不到電話，收得很差的，但水不用錢，他說用水不用錢的， 挺好的、 啊、但是交通費在那裡很麻煩，他搭船，但是他的朋友喜歡，後來呢入了去住呢，入了去住初就沒什麼，但是呢過了幾天之後，一個星期之後呢，不是，他說進去住的時候，他每一晚睡觉都好像人在房间有人望住佢，但是他没有遗意，因为他不是很信这些东西的、 嗯、 他的朋友跟着就啊，为什么晚晚都不是那么舒服，好像有人夹住我装住我呢，到住一个礼拜开始出事了，那晚呢有个女人，他梦里面见到女人，他动不到、 嗯、 被日宅动不到，见到一个穿青装的女人在他面前出现，即是在床上出现，他成日喐不到，咁到第二朝又要翻工啦，跟住咧佢冇遗意，因为佢唔信啊嘛，谂起系发梦啫。如是者咧，几日都俾日袭。到第三日咧，喺梦里边咧，佢冇俾，佢唔系俾个女人袭，但系喺间房有一男一女着住青装坐咗喺个床边度，吓到傻啦！今次仲唔咩？第三日都系咁样，真系信啦。 床边、啊， 床边坐喺度啊！ 咁恐怖， 跟住唔得啦，惊啊！跟住咧就同个 friend 讲 ，friend， 喂，咁嘢都仲仲住？佢话你话嗱声搵人搞啦，佢跟住搵有冇人识师傅啊？师傅帮佢搞开间屋啦。跟住咧喺长洲搵一个师傅，识茅山嘅，跟住帮佢清屋啦，各样嘢帮佢做功夫啦。后嚟都顶唔住，住咗三个月之后走。可能中间有啲嘢佢冇讲，系诶唔得，讲翻呢条村，我自己都有经验。 你 唔系我啊，我个客。 我呢个客哦。 五年前，大约六年前到啦。嗰阵时个客咧就做生意赚一笔钱，咁佢咧就想买楼，咁佢咧就又想买啲特别又平啲嘅。嗰阵时200万楼下啦，想买一层。咁嗰阵时咧喺就系呢一条村， 就系咩碧村嗰度买啊？ 150万。 一栋啊， 一个单位， 好贵、啊。 一个单位啊，150万，你听我埋先啦、 啊。 三房一厅啊，大佬，成千尺三个房一个厅啊，150万平唔平啊？ 都平嘅，但系有鬼、啊、又 唔系啊？嗰阵时我睇嗰阵时，我未有啲单嘢嘅。嗰阵时咧，去到点话俾你听我经历咧？去到 你去睇风水啊？ 我就佢请我同我睇风水，我第一次去嘅嗰阵时。我心听我啲朋友讲，咦咩碧村讲翻，我谂我先话，诶、哎、我都去过啦。佢先我听佢讲晒啲故事先，我先知道，原来真系有嘢。咁、 嗯、 我嗰次点样嘅情况咧？嗰、那个朋友嗰、那个客啊，请我去，跟住咧又要搭街道又成嘅，去到佢间屋哇好大，佢都系佢因为佢请我入去咧，因为佢信呢样嘢，但系佢又唔识拜神，识拜四角，咁我帮佢。叫我幫佢揼拜埋四角，睇埋風水啦，咁樣去擺曬啲攞曬啲嘢去。去到入邊嗰間屋咧，佢又唔係向海嘅、 嗯， 向入邊。入邊啲但係啲樹好高，遮住曬佢二樓。佢最高好似唔知三樓四樓嘅。 其實環境係優美嘅， 環境真係好正。喺外圍睇好正㗎，一個細沙灘，哇！啲沙好幼啊，真係度假一流啊，度假真係一流啊。但係好啦，入到間屋，咦？日頭我去到嗰陣時11点几，咦？入到間屋咁暗嘅。出面有啲樹咧遮住曬啲光線，入屋嘅光線係好細微。跟住咧，咁啊，梗係可以睇下睇風水啦。一開羅家，哇，係咩針？係 沉針？ 唔係沉針，今次係咁 跳針。 定唔到係咁樣浮啊， 係 浮住唔喐嘅，直頭定唔到針啊！我心諗咦，不妙啦，已經不妙呢間屋啲唔係窩嚟。跟住咧，好啦。开始一路睇晒成间屋之后咧，跟住咧，梗系一路做少功夫啦，顶个针定到啦，咁啊练翻啲咒语落去啦，顶个针定到啦。之后咧开始烧衣拜四角烧衣啦，哇！我哋有个桶啊嘛，烧衣梗系有个桶先啦，喺门口度，哇！每一烧一次嘅时间， 突然之間去到第三四份時，我刮個大風，風冇可能有咁大風。嗰時夏天啊，大佬唔係冬天，唔係吹東北風啊。突然間呢，嗰啲風唔知邊度嚟嘅，哇！吹到嘢飛起曬，哇！嗰陣時嗰刻，我心諗，哇！真係都幾猛啊呢度， 搶嘢、攞嘢、收嘢啊！ 嗰時我經驗最深刻嘅就係、是，哇！真係未試過咁樣嚟燒嘢時嘅搶得咁犀利，仲要喺間屋嘅入邊範圍度，嗱嗱聲同佢唸完經啊！封屋啊，做晒所有嘢啊，跟住咧就同佢讲呢间嘢都呢间屋都唔系好干净噶。 啊，你同佢讲啊？ 跟住同佢讲啦，有责任同佢讲啊。但 系佢唔住咯，好惊咯。 话、啊、我帮你做咗少少嘢，但系啲人就系、是、信啲唔信啲嗰啲嚟嘅。但系 咁佢唔系好惊啫， 就唔系好惊。佢买得啲地方，佢唔惊呢啲嘅。咁跟住后嚟我同佢讲话，有啲咩嘢嘅事咧，就要通知我，或者我再要跟进，或者一下子未完全做得晒嘅，因为有啲嘢可能或者未。未售噶嘛，喂唔够、啊，或者你我要嘢唔够，你俾唔够我、啊，我唔肯就啊嘛，好多系咪先？好多空间都会咁样。后嚟咧，好彩就冇事。 佢而家喺里边住紧咧？ 佢系度假，唔系成日住嘅。 哦， 我用嚟度假嘅，即系譬如礼拜六、礼拜日啊，放假先同屋企人翻去入边住嘅，唔系长住嘅。 O K， 度假纯粹度假用 嘅。冇问题啊。咁其实原来呢、這个地方系会唔会因为太多人冇乜人气嘅关系咧？ 系啦， 所以咧就搞到咁多，因为你自然间屋冇人气嘅话，嗰啲嘢就系会住啦。 系啊，系啊。 咁佢个 sofa 度假度咁耐都冇事。 后嚟我 send 因为我呢个朋友咪话长洲嗰个 friend 钓鱼 friend 就喺度住，后嚟走咗嘅，后嚟先听翻长洲人讲话呢度好猛嘅。呢、這個條村是很猛，我都不敢跟那個客講。 他是嚇親 他。他嚇親，因為他不是成日住，可能或者不會成日撞到。不是度假而已。 入住率到現在都我想不會高。 很少，因為問回他說那裡的樓升不到，現在都是很便宜的。 那 有原因的。 是交通不方便，上班都不會住那裡，車的費又貴，船費又貴，跟著又有鬼。 是的。 是的，仲有啲乜嘢？哇！我见到有鬼两个字喎、啊。有时间。 有个同事咧，好熟噶啦，旧同事退咗休噶啦。咁本身佢都有玩神功嘅。 嗯。 嗰时都好似讲过，或者佢屋企佢咩啊？佢山坟嘅嘢啦。咁佢本身咧有个师兄噶嘛，咁成日都咧佢要嚟佢屋企食饭噶嘛。 嗯。 咁佢自己本身有个坛噶嘛。咁佢有家數好得意喎，就唔會去出去捉鬼嗰啲嘢，唔會好似其他派別咧可以捉鬼嗰啲，佢咧淨係防身嘅啫，會捉鬼。嗯、但係佢嘅派咧好得意喎，除咗六壬之外，仲有個叫觀音嘅喎。 觀音派 係啊，佢哋拜埋六壬之後之外咧，仲有個拜埋觀音嘅。 係。 咁我都唔明啊！咁我即係同佢傾偈，佢話係呢個就即係出邊比較少有嘅，因為佢師傅有呢種能力， 係 佢拜埋觀音，但係佢本身。嗯，个系属于六壬嘅， 系咁好啦，即系道教 啊，道教咁佢咁我啲嘅朋友，我啲旧同事，佢老婆咧，咁最近同啲个朋友个仔咧补习，个仔就读好似小二，读小二去同补习，跟住咧就补咗一段时间。咁佢我啲嘅旧同事嘅师兄咧，就嗰晚嚟佢喺度食饭，佢师兄好得意，突然之间一有嘢就会嚟噶啦，师公就上嚟噶啦。上嚟就讲嘢， 食完饭施工， 唔系食完饭，即系譬如倾偈，突然之间施工就嚟噶啦。 系， 可能食完饭之后又饮下酒，倾下偈。 嗯， 突然之间上身噶啦。上次我咪讲过话佢老豆嗰个坟出事咧， 系， 又系呢个师兄啦， 又系呢个师兄。 呢个师兄突然之间嚟，喂，你老豆有个坟有问题，佢睇真系有问题啦。上次已经知道确实咗啦，今次又嚟啦，一嚟就话咧，你老婆嗰个客个仔有嘢跟住。 嗯， 有啲邋遢嘢跟住佢， 系 跟住咧就冇讲翻个女人嚟嘅，就冇讲系咩嘢对好唔好，跟住咧阵间就走咗，好得意喎，又唔会讲晒， 即系讲几句，讲啲系， 讲啲唔讲啲，跟住就走，死火啦！你听到啲咁嘅嘢，我老婆又帮佢补紧习，又话屋企有嘢，跟住小朋友惊噶嘛，跟住当晚又打俾我，喂，佢叫我阿金，阿金，喂我先有唔知系玩嘢定咩，有啲咁嘅嘢，喂你帮我挂好唔好啊？我话。我都得嘅，睇下試下得唔得咯。通常鬼神嘅嘢都會 OK check 到嘅。咁但我話，如果你哋 check 唔準嘅， 你要问佢屋企有冇其他嘢跟住细路仔啊嘛，你同佢冇咩血缘关系啊嘛， 嗯， 所以挂象出嚟我系唔准嘅，或者你同佢父母讲，佢哋如果唔介意或者系信嘅话咧，叫佢直接打俾我，我要佢攞信息，然之后我先可以同佢 check， 咁就要准啦。后嚟同佢阿妈讲完之后咧，跟住咧就佢妈妈揾我，佢话好啊，我都同你合作，跟住睇下点样帮下我。跟住同佢起咗卦，占咗卦咧，确实咧个卦里边咧显示咧有个灵界系女人嚟嘅坤卦，然之后喺佢屋企，但系咧呢、这个咧系一个咧青龙坐住个牛，呢、这个系一个神家神嚟嘅。 哦，即系自己有嚟嘅 家神，或者系祖先，或者系家神啦，总之系是但一样，祖先或者家神冇恶意嘅，唔会影响佢哋嘅。 嗯。 跟住咧，我问翻查翻，我话会有啲咩情况出现咯？咁你住喺呢度住几耐？咁问翻少少啲屋企背景，佢话系啊，我哋住喺呢度十几，住喺荃湾，我住咗十几年噶，十几年前开初住，我哋嘅环境都好差嘅。但入住咗之后咧，嗰时个细路仔未出世， 嗯， 一路住落去，跟住慢慢慢慢好，慢慢慢慢环境越嚟越好，跟住即系自己扭埋落嘅，跟住就越嚟越好。老公又升职加薪，佢自己又做生意，要嚟搵好多钱。佢话一路都好顺顺到而家，跟住仲买第二层楼添。咁呢个一定唔会系其他啲邋遢 嘢 啦。如果古怪嘢嘅咧，第一时间病啦，系咪先？唔会跟到今时今日咧。跟住我同佢讲话，真系呢个干净，放心，唔使惊。所以原来卦象嗰时咧，都可以睇到啲鬼神上嘅嘢。所以咧，易经好得意，易经系一个好神秘嗰种密码。 嗯， 神秘嘅以前古时人。一种宇宙的密码来的， 我相信啦。 好奇怪的密码， 每一年都找你 讲翻，真系因为仲鬼神奇嘅讲。而家讲香港，而家啲医生系咩医生啊？够时间讲系嘛？ 够啊！咩医生啊？ 我有个客已经咧同我相识十年噶啦，由客变成朋友噶啦。佢屋企所有大小二事都要找我嘅。佢老公做生意做工程嘅，咁佢啲仔女啊咁。小個由細個咧，我都幫佢一路點燈，而家讀緊廣大啦。好似之前講佢入咗廣大，咁佢咧最近咧就係、是、上個月嘅事嘅啫。咁咧就佢老公突然間咧就去廁所屙血啦，屙血咦得人驚啊！大佬屙血喎，咁去睇醫生啦。佢住喺沙田，去咗邊度睇咧？去咗仁安定安？仁安医院啊，系咪生人跟住仁安医院啊？广安医院，唔知广安。 广安喺荃湾。 唔知仁安定咩咧？系沙田嘅。 仁 私家医院嗰间。 喺 系咪仁安？ 大火塔大围上边。 系啊系啊。 仁安 系咪仁安？ 仁安医院系。 大医院，大佬私家医院医生梗系叻啦。好啦，去到睇，跟住咧个医生咧，即系四廿岁到啦。佢话个医生跟住咧就同佢讲，佢话你今次好大机会。膀胱 cancer， 哇，好惊喎！ 梗系惊啊，大佬，喂，佢同佢摸又揿啦，即系佢话事后同我讲翻，又摸又揿啦，揿咗好耐，跟住上去，好肯定嘅，同佢讲，同老公讲话，你今次好大机会系膀胱癌， 吓死人啦！ 跟住佢老公吓到傻咗，跟住咧就打电话俾佢老婆，我话老婆大件事啊， 死梗啦今次， 跟住死梗啦，我有 cancer， 膀胱癌。哇！佢老婆当其时咧喺街度行紧，系晏昼时间喺街度过紧马路，呆咗喺度，佢自己吓到呆，企喺马路俾车拨都唔知啊！佢同我讲翻啊，哇！差啲俾车撞，听完呢个电话之后，跟住喊，究竟点解咁样？发生啲咩事啊？跟住吓到傻咗啦，跟住冇办法啦，照跟翻正常嘅程序做啦，验血啦，验身啦，做晒所有嘢啦，咁俾医生咁吓一吓。魂魄都冇晒啦，跟住好 upset 啦，跟住哇，点解咁多事啊？死 cancer， 以后点样嘅啫？即系谂啲好负面上嘅嘢系嘛？ 以后日子点过咧？ 日子点过啊？点啊？一定谂晒所有衰嘢。 冇错。 当晚即刻第一时间打俾我，但系佢唔敢同我通电话，净系 WhatsApp， 因为佢同我通电话一定喊到只鱼咁嘅，同我讲啊，收唔到声啊，佢唔敢同我通电话，喺 WhatsApp 写字啫，同话阿金生。你可唔可以帮我老公点灯？我发生咩事啊？有咩特别事啊？系咪要做其他嘢啊？唔系啊，老公有 cancer 啊，有 cancer 冇有喎？之前流年睇唔到，咩都冇有显示。我话点解咁突然嘅？佢系啊，去完医院，医生话佢 有啲 cancer， 跟住话好好好，我尽快同你。佢可唔可以听日？佢发信息俾我时已经夜晚黑啦。 系， 可唔可以听朝一早帮我做啊？我话我点样都要早起身帮你搞掂佢，嗱声，跟住即刻同佢做点灯，同佢点七星灯。点样之后佢话咧，要等报告出先至，跟住先翻嚟啊上嚟拜神。七日之后好啦，报告攞咗啦，跟住咧佢过嚟揾我。上嚟嘅时间咧，咩都未讲啦，我又冇打俾佢啦，约咗时间因为上嚟啦嘛。佢抽住好多生果上嚟咯。跟住，哎，我上嚟还神，我话，跟住我冇讲嘢，跟住佢坐低，唉，真系好彩啦， 又好彩啦， 佢师傅你帮我，我咩事啊？有咩好彩啊？原来嗰个报告咧系话我老公冇 cancer 咯， 嗯， 我话点解会咁样噶？我冇理由咁神奇啊！ 又话有又话冇， 有啊冇？我话究竟系乜嘢啊？呢个咩医生嚟噶？我话，我啲医生可以咁样嘅，我话。 姓王嘅阿六， 喂，大佬，大医院嘅医生啊，大佬， 系啊， 你可以即系你做一个医生，你有一个责任，你要谂下人一个心理状态。第一样，你唔系医嘅人，你先医咗心先啊嘛。你做医生，你先医心，然之后先医人噶，系咪先？佢同你讲话90%啊，佢同我讲翻演绎翻话，当时医生话90%你系中咗 cancer， 而家验完晒所有血所有嘢之后话冇事。你是不是可以跟那個病人說，哎，我或者我驗完血之後或者其他檢查過之後個報告才確定啦，當然不要說得那麼死嘛，會死人的，大佬，這些東西是不是？ 即是醫生，你醫人是一件好事，但是都要說醫德咯，即是由你帶出來的訊息對一個病人來說是很重要，你不可以亂這樣 說，即是可以告訴你，現在香港現在的情況很多醫生都沒有醫德。 我相信是啊，佢咧，我有朋友入医院，佢睇住你知道你 can 保险。 系啊，尤其是 can 保险嗰啲， 佢睇住你张保单有几多， 你做嘢啦， 就同你做嘢，又叫你验乜，又叫你卖话你乜，就验到你唔知几多日，你先放你走嗰啲。 系啊，所以好恐怖啊！所以最近咧，有啲朋友啦，屋企有啲朋友啦， 系 啲亲戚啦，跟住咧都有啲人就有 cancer， 我都介紹了一些好的醫生給他，因為我以前有些家人啦都出了事啦，都找一個醫生，我說香港你遇找一個好醫生其實很難求的，即是看你好不好彩數，你運氣差的你一定找了一些掠你水啊，又不是好的沒有醫德的醫生的，如果你運氣好的你撞到一些人可以介紹一些很有醫德和心地好的醫生，我都介紹了給我朋友那個醫生，跟著就 cancer 上面幫他 check 咯， 即我觉得你帮佢点完灯之后，个报告系冇事嘅话，咁其实 咁佢其实我而家都唔知点演绎。咁我当然系相信菩萨有种力量啦。 当然啦， 呢样我系深信嘅一样嘢。再加埋佢自己，其实最紧要系咩？你对嗰个师傅嗰种交感力量， 信啊， 信嗰种能力啊，你信嗰个师傅。你對他100%信任，那個師傅所使出來或者可以用的東西，他的功力呢是跟你相應的， 所以很多時候 是、啊、看你的信任程度， 你幫我預約的話是永遠都是準、發生的事是準、而有些朋友找你去預約的話，當其時是準了發生了，但是他後期呢就變了變卦，有些變化， 因為 他的 思想會有懷疑嘛， 是 会从住佢一样有，即系我哋叫好似负能量咁样影响到佢行嗰条路咯。 系，所以咧，犀利。今集嘅时间 啱啱好， 啱啱好，时间啱好， 时间好。 多谢金子云师傅， 系，多谢晒。 期待下一季嘅第一集又见到你。 好，一语咁话啦。 你要记住上嚟， 一定 okay, 一定。 时间差唔多， 好， 拜拜。